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榜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节临近，全市各类餐饮企业都进入了消费高峰期，消费者预订年夜饭和用餐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逛庙会时有哪些食品安全不能忽视，来听报道。 许多消费者预订了餐厅的年夜饭，考虑价格、口味和菜品质量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去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饮企业用餐。东城区食药监局副局长王刚提示大家， 大厅里展示了它的量化分级的等级，通过对一个餐饮单位的硬件设施还有它的软件管理给它进行了评级。硬件这块呢是 ABC 三个等级， A 级是最好的，星级是它的软件管理水平，三星呢是最好，如果要是有 A 三星的，它的应该是食品安全执行的最好，风险度最低。 当消费者拿起年夜饭的菜单，怎样才能吃得新鲜健康呢？王刚说， 尽量点一些呢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低的菜肴，能够烧熟煮透，在吃一些凉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能够低温保存的菜品。 2017年，东城区食药监局大力推进阳光餐饮工程，消费者能够观看餐厅后厨的视频直播，查看食品原料来源等。今年春节，阳光餐饮将照亮年夜饭的餐桌。王刚介绍，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辖区3816家餐饮企业中实现了阳光餐饮1872家，面向社会在150平米以上的餐馆已经完成了80%，特别是针对学校、公有机构和养老机构以及集体配送单位，是100%的完成了阳光餐饮。 春节期间，东城区的地坛庙会和龙潭庙会将吸引大量游客。东城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每天会对庙会的食品摊位进行不间断的巡视和现场快速抽检。王刚表示， 今年的重点呢是羊肉串，所有有羊肉串的单位全部进行抽检，还有不能再出现撒尿牛丸啊等等没有标明食品性质的一些东西，还有比如棉花糖啊、鲜榨果汁啊，这些尤其在室外容易引起食品安全风险的食品不能在现场出售。 继续来关注一组和春节生活有关的信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的春节消费大数据报告显示，从不同年龄层次来看，80后人群是当前全国各个商圈消费的主力，占整体商圈消费金额的比重接近40%。而从购物品类上来看，北京地区黄金的单笔购买金额超过了8500元，居全国首位。春节放假期间，各银行网点调整营业时间并实行轮休，不过仍将有不少于一半的网点对外营业，需要办理现金存取和转账汇款的市民可以提前了解网点的营业时间。春节期间是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多发期，银行提醒市民不要轻信陌生电话或者超市、公园、庙会等场所散发的小广告上的内容。北京同仁医院昨天发布今年春节烟花爆竹伤救治方案，数据显示，近五年同仁医院收治烟花爆竹致伤人数中，北京患者逐年减少，河北、内蒙古患者占50%，因此今年将通过节前培训、共同制定救治方案、远程会诊等方式增加当地的救治能力，预计分流2-3成的患者在保定、张家口收诊。目前快递行业已经进入歇业阶段，只有 EMS 和顺丰在春节期间不停业，但需要每单收取10块钱的服务费。国家邮政局要求快递企业在本月22号之前全面恢复各项快递服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啊！ 是的，今天我们是节前最后一期住在八七六， 是 等到初七的时候，我们才再正式回来做我们节后的第一期直播。 哎， 所以今天我们没关系，先留着一点感觉呗。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两个人包括替我们节目组的其他成员 是 哎，包括让我们的嘉宾一起分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拜个年， 真好，哎呀， 真的，是是是，但是说心里话，就是每每到这个时候吧，我老觉得哇，天哪，这时光过得好太快了，好像，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在家一边收拾屋子，家里人还在说你看，去年的今天那个是什么啊？我一看照片，我都想。天哪，真是时光飞逝如电，真仿佛就在上个星期，所以一瞬之间就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我老觉得就是小的时候老希望，哎呀，赶快变大吧，赶快长大吧，自己就独立了，还能挣钱，自己就变得特别自由。但是等到自己真正变大了以后，就希望我，天哪，日子变得慢一点吧，时光变得让你自己每分钟每秒都能切成好多半去过，拉得更长一点，可能才会觉得值了。 听起来稍微有一些伤感，觉得 时间都去哪儿了 哎呀，就天天干活啊 跟你们那个发红包加工资 红包是可以有的， 哎、对 是 真的是。 因为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几个还在聊天，包括跟嘉宾在一起聊，我们就说，明天三十家里会有多少人一起过节？刚才柯说他们家少说也得有十几口子吧？ 对对， 就是老人啊， 孩 子啊， 哎， 兄妹啊，哎，十几口子 啊、 哦，肯定特别的热闹。 对， 那年夜饭是在家里吃还是出去吃？ 我们一般都是在家里吃，因为平常工作都特别忙，基本上都在外面吃饭。所以春节的话，大家都希望能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露一手。 你露一手的什么是大菜还是凉菜？ 我这个菜就是， 看来厉害了。 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做好了不容易。 是吗？ 对， 佛跳墙啊。 西红柿炒鸡蛋 我吓我一跳我当什么哎呀 那好吧因为我最爱吃西红柿炒鸡蛋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道大菜 是 大菜但明天晚上因为老人像爷爷奶奶呀老姥爷都走了所以明天所有的这些叔叔啊婶儿啊什么都去家里过所以家里人很多可能少说也得有十几二十人少说 关键就是我每次过年比如说一大家子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心疼那个做饭的人 是 啊、 而且做饭的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家里的女士 对 比如像我婶儿啊 对 然后像我嫂子呀什么他们都一直在厨房里一直在厨房里、从始至终就你就没见过他上桌就偶尔出来啪伸了一筷子吃了一个然后你就哎来呀、啊、来过来喝一杯等会儿我那儿还坐着什么什么 对呀、 特别辛苦 特别辛苦 然后男士呢一般就是最大的菜他去做一下 鱼 哎对对对但是呢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冷啊热呀、可能不重要了因为冬天嘛所以就是你只要因为你想一大桌子菜肯定先做的那个等大家都做好了又一定都凉了 没错 没错 但是大家可能也不太感觉这我都记得当初我奶奶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房子比较小但是呢婶儿们都在厨房然后做的那个像凉菜都是一洗脸盆一洗脸盆的做因为觉得这样省事儿 对 一般就是熟食啊凉菜啊大家吃的也都不亦乐乎热菜基本没有因为没工夫做 是 然后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要到午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12点之前包饺子 饺子里头再放个一分啊五分的蹦儿， 嗯 啊，然后看谁能吃出来就好。 是， 然后半夜的时候呢，没事再陪我奶奶打会麻将。我奶奶那时候的麻将都是纸麻将。 啊、哦，我知道、哦，我奶奶也打过， 是有吧？ 对对对， 长条的纸麻将， 对， 哇、哦，几条几条的，手感不一样，不像咱打麻将，闭着眼还摸腰肌，那个你怎么摸都摸不出来。 是， 嗯，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特别孝顺，奶奶有一小存钱罐， 嗯， 小存钱罐是个猴啊还是个猪啊？我忘了， 嗯、 就平时都往里放一块的啊，那个一分的、五分的，大概就这样。 嗯、 等一到打牌的时候，奶奶说都不用拿钱。快把存钱罐打开，打完了，哗哗哗一堆钢镚分，一人一摞，就拿着这个，其实就是陪他一块玩， 所 以记忆非常深刻， 就是很浪漫的回忆和奶奶之间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大年三十吃完饭，全家人合个影， 是 拍个照片， 对对对， 挂在墙上， 是 这个。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 是 哎，觉得这是和家人一起的浪漫，对不对？ 是，行，明天晚上。那、啊、我准备不，除了照全家福以外，明天晚上 又多一项目， 对，多一项目就是，放《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 ，repeat 一百遍。 那歌有点稍微也有一些伤感、啊， 是 还不如放《恭喜你》，这来带劲啊！ 刘德华出现了， 来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周三的固定的嘉宾，他叫胡科，是来自 H&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再次欢迎科。 啊，大家好，新年啦，先。恭喜发财啊、 嗯、 然后二位主持人也提前过年好啊。 嗯，谢谢谢谢谢谢。嗯，今天上直播的时候真的因为我们直播间重新布置了一下，然后贴了很多的福字啊、 哎、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种 吉祥物， 哎，毛绒玩具啊都放，特别我把那个红色的旺财放在了科斜对面。 哎 哎， 谢谢。 希望科在来年的时候也能生意兴隆，心想事成，家庭幸福， 旺旺旺啊！ 也祝大家来年旺旺旺。 行行行，那所有这些吉祥话咱们再放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再说吧。啊，今天科来呢，其实要延续我们上周没有说完的那个话题。 嗯， 因为上周呢，我们在布置完了房子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说特别值得去认真一点，因为在上周咱们不是说了一个阳 台 应该去怎么装修、 哎、 怎么布置吗、 嗯、 我说如果要是你有一个平台、 嗯、 啊，或者说有一个小院子， 对 啊，那这个活动的空间就不一样了。 没错， 就我当初就特别羡慕一个哥们儿，就是他买的是那种他是六层的小板楼，南北通透的， 嗯， 但是他买的是一层的房子 啊， 一层，然后他有一个 小院， 50平米的一个院子， 哎呦， 哇， 啊，这50平米差不多得有咱们直播间这么大， 挺大的 啊， 比客厅大多了。 哎，他自己设计了一下，然后我们一般天好的时候，比如说5月份。 嗯， 还不是特热， 对， 蚊子也没那么狠的时候， 春暖花开， 哎，我们就在院子里，比如说夏天在伞底下，我们可以喝个酒，喝个茶， 打了牌， 打牌就算了，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在那儿可以 BBQ 一下， 对， 啊，觉得特别的好， 是， 然后跟朋友们一起聊天， 是的，是的，包括那个就是有顶层的那种露台的， 对，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他是买的那种楼中楼， 楼中楼， 对，楼中楼，楼中楼一般都是比如说一层二层是 loft 的，然后一层带一个院子，然后二层就是他们家楼上的那个，比如说 三 层四层都是平层， 嗯， 但是四层再往上那五层又是一个 loft， 嗯， 然后五层 loft 它的顶层虽然是一个人字顶的顶层，但是它有一个将近40平的一个平台， 哇 啊，特别的好， 这个确实 整个的小区一览无余，真的， 嗯。 后来我老跟他说，一楼主要是看你们家的素质了，啊，那少往下乱扔东西。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当然他们就基本上也没怎么太去设计，可能也就是地上铺个砖啊， 嗯， 然后或者墙边上，立一个那个木头的架子， 对， 啊，可能也就是这样了。 嗯， 但是我觉得也好。也挺温馨，因为多了一个活动的空间嘛。 嗯， 所以这样咱们接下来先跟科一块聊聊，比如说你在一层有一个小的院子，不管这个院子是大是小， 嗯， 这个是不是也需要专业的人去设计一下？ 对，这个时候呢 一般比如说你的室内可能就是会随心所欲，哎，根据我自己的喜好去设计它的室内风格。那如果是庭院的话，我们要大致去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社区的建筑外观，也就是它的公共园林，它的一个大方向的风格。 嗯， 那尽量把我们的这个小院子的风景和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嗯，然后看自己的个人爱好，你比如说我的邻居，啊，然后这个叔叔，他的小院我就很喜欢，面积也差不多50-60平米，他挖了一个向下沉的这个池子，养上了他喜欢的鱼。 啊，锦鲤。 哎，对了，而且还弄了一个亭子，就是应该是我们小区的人都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小院儿。 嚯，样板小院儿。 对，那因为他这个小院儿，这个池子是后挖的，他就需要有很多很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你比如说，你觉得哎，我是在院子里头吧，我就随便挖一坑就行了。但是呢，他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需要把他的这个防水做好了，那你这个去养这个鱼的时候，你蓄的这个水才不会渗到就是周围的这个泥土里面。啊，所以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就是做园艺的施工来为你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满足你。哎，我在小院里，比如说，哎，我养了鱼，那我很悠闲的在旁边，就是散个步啊，遛个弯儿，或者喂喂鱼食什么的，啊，满足这些想法。 就是，我觉得小院大和小不重要，主要是在于你怎么规划。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我们一块闲聊天的时候都说，说比如说你的院子，因为它肯定有一个院子的门嘛，院子的门直接通你一楼客厅也好啊，或者是厨房也好那个门。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是院子里种的草相对多，就你比如说好了，我全铺上草，然后呢，中间我可以拿碎石铺一条路，这样的话，那个直接走这条路就可以从院子的门出去。但是草如果多的话，很多人就说了，说到夏天，蚊蝇特别多， 对， 哇，尤其到傍晚天快黑的时候，一团一团的，所以这些在你未来，比如说你的那个户门跟院子连接的这些的装修，可能都是要注意的。 对，所以就是，你这个就是从你的客厅通往小院的这个门，就是一定要密闭性做得比较好，尤其它的比如说纱门，对吧，你要有一层就是既可以通风，然后同时呢就是也可以把蚊子啊一些小昆虫啊拦在外面的这个，跟我们上次聊到的那个就是我们阳台的这个窗户的窗纱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是人经常通过的门，就非常建议就是我们上次说比较结实的这种那个门纱啊，它就是既能结实又能拦住这些东西。 对， 而且而且除了这个就是蚊子的这些问题哈，我觉得就是它种的花的种类也很重要，因为北京它是北方气候嘛，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气候来布置，请这个专业的园艺师来建议你。比如说我到3-4月份的时候是用什么花的种子，那这个5-6月的时候7-8月的时候就根据你的季节来设计你院子的这些植物，让它的这个颜色变得比较有变化。 反正无论你是有一个平台，你还是有一个院子，你一定得是一个勤快的人 啊。对，这个肯定的。 真的，你如果不是一个勤快的人，或者说我就是一个三天热乎气儿，那真的是不行了。 是， 就比如说刚才科儿说的，你种植的那什么，你看像我们就是，在院子的这半边种了好多的竹子啊，好多的竹子。但是竹子呢，因为在北方， 对， 就你没完没了老得浇水。而且那个水吧，一定得浇得特别透，并不是说湿了就行，那个不行，这得透。 对， 你如果不浇的话，那竹子就得死。然后再其次呢，窗台前头呢，专门也砌了一个台子，那个台子里种的都是蔷薇 啊， 就它，哎，对对对，就是长得特别像玫瑰花的那种 啊。 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上头不是也带刺儿的吗？ 对， 就是。它一旦长得特别粗的时候，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所以你每年的时候你都得剪， 都得剪，都得修， 费了劲了，因为它越来越粗，你剪起来， 到后来我哥都拿小锯锯，哎，真的，要不然真费劲。但是每年都得这样，你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它真变成一棵树了，那你怎么弄都弄不了。 但其实我觉得你要换个角度想，也其乐无穷。你看，对不对？就是、 是 是是，就从过年这几天，哎，给自己找点，你看， 带着小孩一起， 对， 是。就像科儿刚才说的，说院子里你可以挖一个池子，然后池子里养点，比如类似于鲤鱼啊什么的。 对对对， 我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他，弄了他那个院子，特别好。 嗯， 因为他院子也特别大，他院子可能有200平。 对， 但他弄了一个池子，但是呢， 200平弄一游泳池得了。 其他地儿他可能还种点瓜果梨桃。 嗯， 然后他弄这池子，一开始特别上心啊，特别认真，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老出差。 对， 他根本就没时间去，然后冬天了，后来回去以后他还给我发一照片，说贝子你看我们家这已经变成冰鲜的了啊。我说什么意思？说整个那鱼就冻在里头了，就一动不动，整个变成一大冰坨子了。 对， 因为没法弄，因为像这种鱼一般到了冬天得把鱼再 搬 得哎搬到室内去、 嗯、 所以必须得是一个勤快人。 是 不是勤快人不行。对，然后另外院子里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你无论是铺石子的步道、 嗯、 你还是铺砖的那种步道、 嗯、 就是码成不同的样子。 对、 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呢，就是你如果铺砖的话，最好要铺防滑的砖。 哎， 很重要、 啊，这个很重要。 是， 因为你比如说你浇水、 嗯， 或者说下雪了， 对， 那家里有老人的话，那这个严重了， 对， 就太容易滑，所以要有防滑的砖，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也是从我那个朋友那儿借鉴的，他呢铺的那个步道呢，他都是拿那个透水吸水砖 哦， 就那种长方形的，弄的，哎，特别好。 对， 下多少雨，那水瞬间就渗下去，不会在院子里积。 是是是， 对、 对，有很多停车场也是这种透水性比较好的啊、嗯。然后你说这个就是浇水，这个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前两天，去我哥哥家，正好是夜里去的，然后进门的时候他一说小心点儿。那个我刚给院里洒完水， 哎，你看看， 对，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洒水也很重要， 对， 就是尽量，比如说大家都出门了，这时候我浇一下水出去吧， 嗯， 如果就是家里有人呀什么的，你这个时间段，因为这几天北京也非常冷啊， 是， 你这个还是蛮要注意的， 是的，嗯，是的， 而且本身我们现在院子里铺的已经是那种蘑菇石， 哦、 它表面已经是这种防滑的， 另外你觉得就是比如说自己家里的做一个小的亭子、凉亭这种，你建议坐在什么位置？正中间吗？ 要看这个院子的形状。一般情况下啊，北京的这个小院呢，它是比较方正的，也就是说你的户内的这个门进这个小院基本上是在中间，那你的亭子如果是在中间的话，无论是从美观上还是说从采光上，都不建议你放在它的中间啊、通常会放在一个角落里，就是整个构图看起来是比较和谐的。这样去，而且就是亭子的大小也很重要，比如说你是两层的楼，对吧？或者说你的房子是在一楼，你这个小区是比如说一共六层楼，那你这个亭子你不能盖6米，对不对？所以它高度也很有讲究。 楼上就跟你疯了。 那个叫塔。 对，所以它的高度也很重要，因为有的人他会建的这个亭子的就是比例非常大，那它跟你的院子呀，你的本身房屋的这个高度宽度比例不是很恰当。 对 对，所以就是说庭院的设计也非常的重要。 对 啊、 它 就是一个，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一起种种菜，对吧？老人他也有一个就是有地方就是去消遣的地方。 对， 对， 对，包括就是你养的小狗啊，在天气好的时候都可以在院里面去遛它。 对 啊，所以不要在院里种仙人掌。 是这样， 这个是、 对，但是我倒是觉得还得看你的院子大小。 嗯， 如果要是院子相对不是很大，比如说 四十平啊， 对， 三十平啊，就相对不是很大。我倒是不建议在院子里 弄个亭子， 弄一个亭子，无论你这个亭子是大还是小，都不太建议。我倒是觉得，你看，我那边的那个朋友，他们家就是他家里大概有一个三四十平的一个院子，然后他那个院子那个门，他专门拿紫藤搭的那个架子，一直那个步道底下的步道，正好跟他院子的那个门搭起来的那个紫藤的，一直可以走到他们家户门。 嗯， 然后特别是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好漂亮的 哇！ 然后他除了弄这以外呢，他在可以就是自己搭一个那个亭子的地方，他其实就搭了一个伞。 啊，也行， 哎，对， 这种伞 很灵活， 对呀，而且不占地方。就比如说，哎，对，那个要用这块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伞收起来，也不占地方， 对， 然后依然起到一个亭子的作用。哎，我觉得也不错， 而且很年轻化，我觉得。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要比亭子的成本可低了太多了 啊！那真的是 还可以随时换。 对呀，对呀，对呀。 而且夏天，比如说是夏天哈，很晒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伞支开。到了晚上，这个余热散去，我们可以把亭子收起来。 对， 然后烧烤啊， 对对， 聊天啊， 对 啊， 特别好， 很灵活。 是，我就比较崇尚这种，比如说伞啊这样的一些，在亭子这个院子里边放的东西。虽然弄个亭子，我会觉得相对来说有点就不太适合我觉得 哎，还有一个问题，当然我觉得可能跟楼上的平台也是对应的啊，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哎，我应该在院子里放一些在院子里适合的一些家具，比如说 这很重要， 椅呀，或者说榻呀等等这些，哎，你建议应该是什么材质的？ 因为就是无论是院子也好，或者说露台也好，或者是阳光房也好，它的光照都是特别强烈的，所以呢它有几种选择。如果你是木的，它其实有专门的就是防腐木的制作的家具，另外一种呢，它就是铁艺的啊，铁艺的，有的人说，哎，那个会不会太凉啊？那实际上它的坐垫和靠垫有专门的就是户外用的这种面料，就是即便是你这个比如说下了雨，它淋在上面也是速干的，很快可以变干，对，清理起来也是蛮容易的。 好， 北京时间啊，下午的2:27，咱们上半个小时的住在八七六先跟您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呢，回来接着跟您聊一聊，就关于这个充满爱、充满阳光啊、充满温暖啊，一家人和谐聚在一起的这些地方， 对 的一些摆设。下 半时段咱们可以聊聊露台， 是，一会儿见， 期待。 新春到，祝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店庆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新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 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14:31，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当然还有我们的科，欢迎。 大家好，我是科。 当然，这种缩短的叫法就是很合北京啊，很合北京，所以。不知道你习惯吧？ 一般还是叫我胡科。 那好， 但我觉得特亲切。 是。刚才我们聊了院子，其实院子呢，因为更多可能是正在绿化的问题，可能也就是你的装饰， 对， 或者是家具等等，这些可能科可以给大家一些指点。但是其他那些，比如说在什么位置种什么样的花，或者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树，我想可能更专业的，比如说园林部门的绿化部门的人，他可能会给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 是的， 真的。因为反正从我个人而言啊，我希望院子里多种一点花花草草。 没错， 哎，对，因为它打理起来相比之下要容易一些。 对， 种树呢其实也可以，因为很多人都希望在院子里种一些能结果的树，但是说真的很难结果， 它的想象跟现实是有差距的。 是的，你比如说 太难， 比如说家里的一个好朋友那大爷就是七十了，自己开一个小三轮，然后没事就比如说去昌平那边的那个园林绿化基地买一些什么什么，要不然就去花乡买一些什么，哇，给自己的院子打理得特别好。 对， 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爸说，你看我在院子里种这棵梨树5年了，连花都没开过。 哎，跟我的经历太像了， 对吧？ 小的时候上植物课，就是学到怎么种葡萄这节课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种葡萄树，然后就从同学家里剪了一段插在花盆里面，的确也长出来了，就是不结葡萄， 对吧？就是像这些，你如果要是没有一定的经验，真的特别难。你看，像我们就是我跟我哥去昌平那边的那个园林基地，那可以买的， 对， 买那个葡萄的秧子 啊， 好便宜的，15块钱。 是 一根儿，然后我们说行吧，拿那个北京话俗称的麻辣杆子，自己那十字拼的，一面墙，然后就把买的这5根铺在地上，让它长，哦，长得特别快，特别好。但是呢，这问题来了，就是第一，到冬天的时候它是会冻死的，然后就昌平那边很冷， 对， 所以就得把它，然后给它盘枝，盘完枝以后。埋地上，然后拿那个厚的棉被什么的给它盖上，要不冻死了，要不冻死了，然后来年再把它盘上去，然后它也是不结果， 后来我就问我爸怎么回事，我爸说看来肥不够，因为说葡萄这种东西吧洗那种重味儿的那种。后来我说明白了明白了，就比如说家里吃剩下的骨头啊宅鱼的那些内脏啊都埋在底下，哇、哦、行了，长上葡萄了，哎觉得特开心。哎等周末再回去看，鸟都给吃了。 哎呦 哎呀，而且吧接的葡萄少， 对， 就可能 毕竟不是专业 的，是 的 是的是的、那都是问题。 对，虽然种花不专业哈，但是就说哎这个露台或者院子里放什么家具合适放什么不合适我们可以说一说。 是的 对 是的， 我觉得 我有一个经验哈，我觉得大家可以那个在就是设计露台的时候是绝对要注意的，就是买家具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聊到说，哎，小院里我们可以买这种带伞的这个，这个户外椅啊。 嗯。 那在露台上，尤其是比较高的露台，就不建议买这种遮阳的伞。 风大是。 对，尤其比如说像今年风很大的时候，这个是很危险的。嗯，那怎么办呢？我也想要做呀，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可以，你看就是有些户外专门定做户外家具的，你可以去做固定的家具，就当你的露台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我20层对吧，那你可以就是定做固定的，比如说我是做长条的，那你可以比如说一般顶层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跟你房子等高的一个墙体，你可以倚着这个墙面去待，比如说是长条椅啊、那其他的比如说你说哎，我们不可能所有的朋友都坐在这个长条椅上啊，那你可以去买一些比如非常重的铸铁的户外家具， 嗯， 比如说是这个铸铁的这个椅子，或者是比如说我是中式这种感觉的这个露台，那我可以去买中式的这种石头的石头做的这种古凳，对，或者是长条凳，那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用户外的这个木头去搭建的这个定制的家具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营造出你想要的这种露台的氛围。 嗯，那你建议，比如说，在就是你的院子里头放藤制的家具吗？ 藤制的，如果是纯天然的藤制的，如果你长期放在户外，其实是不建议的。它当然很舒适，也很漂亮哈。但是你想啊，阳光暴晒，再下个雨什么的，它可能就很快就坏掉了， 就脆了就。 哎，对，就是粉末状。 嗯。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做的很好的这个户外椅啊，它有仿藤制的。嗯，看起来就是它的外观也是跟藤椅是一样的，你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家具。 嗯嗯，好，那哎，关于院子，就是一楼的这种小院子的这个，还有什么建议吗？ 一楼的小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就是说每个人的喜好。你比如说，有的人家里是有老人， 嗯。 他有强烈的欲望说，哎呀，我的院子绝大部分功能是要用来种菜的，那你在规划的时候你就要给他考虑好，比如你的小院是朝南的吗？或者说是朝东南的吗？就是能享受到阳光的这种小院，那你要给出一部分比例去给他，预先留好这个种菜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去规划你的其他就是关于美观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建议。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你是家里有小孩的，你希望他有就是玩的地方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种植的比如说花呀或者说树啊，它的面积也要给它减少，尽量在地面露出比较多的，比如说我用户外防腐木，比如说有2/3的面积我是用来给小孩玩耍的，因为他可能会放小孩的这个玩具， 对， 比如说滑梯呀、小的摇椅呀，这样子的， 包括就是我看那个专门卖孩子那什么的，就是长得特别像一救生圈、但是吹起来以后中间的那里头就它整个是一个救生圈、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对对对， 大概得有1-2平米大， 没错， 然后里头灌上水就变一游泳池、 是 对对对， 你在院子里头弄这么，反正你就霍弄呗，水溅到哪儿也无所谓，只要在家里可完蛋了， 是 啊，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想好，哎，我这个小院主要是做什么用的， 给谁用的、 嗯、给谁用的比如说哎，我比较小资啊，那这些肯定就都不考虑了。那我想的是这个树和花的这个配的比例，对吧？我哪些地方是放在花盆里头的，哪些是种植于地面的，这个都是要在我们在设计这个庭院之初就要考虑的。 对、嗯、对。好，那院子说完了，我们就来说说那个楼上的平台呗。 嗯， 其实平台的感觉我觉得应该跟院子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哎、 因为它相对比较高、 嗯、 相对比较高，然后它的视野会很好。 没错， 而平台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小，因为我看了几个朋友家的平台、 嗯、 哇，都不小， 也好几十平米。 对，最小的30平米，最大的有40平米的。 嗯， 然、 嗯、 后看完了我都觉得我的天哪，要让我的话一定给它封成阳光房真的我就都这么想，但是可能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 嗯、 我一个朋友就封了阳光房。 对， 封完了以后哎呀我跟你说那个热哟、嗯哎、真的，就算说他因为他是相当于把边户型嘛， 对， 他在4层， 嗯， 然后把边户型，所以他基本上是 两面 弄完了那个、 嗯、 两面全是落地玻璃的， 嗯、 非常的漂亮。 对， 然后里头呢他也像温室大棚似的种了很多的盆儿似的那种植物。 对， 哎，确实很不错、 嗯、 但是到了夏天真的特别热。 嗯， 哎呀热的你啊，就算把窗户都开开你也不行。 所以就说那个像这种阳光房，我估计是它是不是顶棚也是做成玻璃的了。那如果就说你想它不是那么热，因为你比如说把原来的这个露台封成阳光房的话，你是对这个空间有美好的期待的，哎，可能是觉得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书房啊， 对，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健身房，出于这种想法。那这个顶子的话，你在封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这个做阳光房的要提前跟他讲好，我要用来做什么功能。如果是晾衣服，那肯定是露着比较好，就是都是玻璃的。那你如果是计划做书房啊，或者是做这个健身房，这个顶子一定是要，你知道它有那种仿制的像瓦片一样的、 哦、 啊，那你的顶子整个都可以是密闭的，那只是两边这个落地的窗户它是那个相对就是隔热不是那么好的、 嗯、 但是呢就同样是玻璃，其实我们上次在讲这个阳台的时候也有讲到哈，就是如果你是用比如说断桥隔热铝啊、或者铝包木这种，它的隔热性能特别好的，那即便它都是玻璃的，因为它是双层啊或者三层中空的这种玻璃啊， 嗯， 它都不是那么炎热。所以如果比如说你封的这空间有30平米大，那真的是值得投入比较多的预算去选好的品牌来为你封这个空间。 嗯 嗯， 其实说下来就顶是比较关键的。 对、 啊、 非常关键。 因为顶如果要是也是那种透光玻璃的其实也挺好、 嗯、 那样的话真的是变成一个阳光房、 嗯、 但是真的到阳光曝晒的时候你真的是热得不行。 对， 所以 可以当桑拿室了都。 而且到就是特别晒的时候你就算是安了双层玻璃、 嗯、 也很有可能因为热胀冷缩的问题你顶上的那个玻璃容易炸。 哦， 当然虽然不可能说粉碎似的落到你的平台上、 嗯、 但是你至少那时候瞬间就变成一个花边玻璃了， 有裂纹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大概就是那样、 嗯、 会这样。 但是像有些人他就想，那我的屋顶都封下它是阳光房吗？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哎，我开一个圆形的这个天窗啊、或者是长方形的天窗，那我可以夏天的时候躺在我这阳光房里，晚上我也可以看到星空，对吧？甚至有的人他就觉得哎，我不想要它是每家都是书房或者说每家都是花房，那我想把它变成一个大的浴室，因为有的人很享受就是泡澡这件事情，那你在这个天花上开一个这个天窗，那真的是变成一个很浪漫的空间了啊、嗯。 对， 可以有浴缸。 对，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画画的， 嗯， 他是画画的，所以他呢就专门在他顶层的这个平台，就是他就是不是全做成那个阳光房， 嗯， 就相当于顶呢基本上还是用那种防水的很像瓦似的那种东西， 嗯， 他弄出来的。 对， 所以顶呢基本上不透光， 嗯， 但是呢 两边全都是落地玻璃， 全都是玻璃。 对， 嗯、 但是呢，他在那儿做成自己的工作室了， 那也挺好的。 对呀、啊，然后没事，对呀、啊，在那儿画画什么的。嗯、因为他说，因为我们画画，比如说有感觉，哎，就会画。那你不可能说跟早九晚五似的正常工作是那种， 对。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灵感都在天黑以后，哎，感觉特别好。但是呢，那他爱人， 对， 你想，那不可能说好这疯子好每天都不睡觉了，所以他说。嗯，为了不打扰你嫂子、 嗯、 所以我就去顶层我那个工作室、 哎、 啊，自己去画画啊， 对， 包括来了朋友就算说抽烟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反正他怎么着他也算是一个户外空间，也不会打扰到家里的那些成员，哎，我觉得也挺好。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是去那个封一个露台，我觉得如果你想隔热特别好的话，就是说即便你是用了很好的材质，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玻璃的这个空间啊、 嗯、 阳光透过它，比如说你可能是三面都是玻璃的，那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尽量不要做平开窗，比如说你是高层的话，那在建筑设计的时候是不允许你往外开的，那你如果在往内开的时候会影响你室内的设计，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们是去做这个推拉窗。 推拉， 嗯 啊、嗯、因为我曾经有做过一个就是也是搭露台的这个空间，那它改成推拉窗之后，就是所有它因为也是有三面玻璃的，那我们要解决这个很晒的问题，我们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就是这三面玻璃除了本身的玻璃之外，我们全都给它设计成了折叠的落地门。 嗯， 它是 折叠的落地门， 对，而且它是木质百叶的， 哦， 全都是白色的，就是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折叠门都关上。 嗯 嗯，看起来是一个白色的空间。那如果就是天气很好不热或者说不是很冷的时候，把这些折叠门全都推到一个角落、 嗯、 对，它又变成了一个完全是落地的阳光房。 嗯， 那如果你是一个画家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个作家，你是在家里工作的，那你待在这样的空间里肯定是挺好的， 很惬意啊。 哎、 对对，那你建议，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去七九八呀、 嗯、 或者什么那边的有一些酒吧， 对， 它也会有这样的结构的这种空间、 嗯、对， 然后我看他们就是那种玻璃的顶棚， 嗯， 然后专门可以有那种带遥控的， 哎、对， 那种 电动 跟帘儿一样、 哎、 对，唰、就可以帮你遮阳、 哎、 那你觉得家里适合弄成这样吗？ 家里的话其实也可以，嗯，但是呢就是它就是各有利弊吧。嗯，如果就是你设计成这种电动的呢，如果是比较高的空间啊、它要坏了你维修起来是比较不方便的。 嗯， 那如果你是正常层高的，你比如说大约是三米五左右的坡屋顶，那你在家里的就是普通的梯子你搭起来可以去维修的，这样高度的一般挺建议你去开天窗，然后再加上这个电动窗的，就既美观但是后期的维修问题你也都见过到了。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那个七九八那种啊，它通常挑高都非常的高，那你如果是在家庭里，这就是你将来实际上是留下了一个隐患的。因为那个七九八的那个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啊，那个我去看过，因为它是有这个楼梯是可以上去的，上到这个屋顶可以去修这个东西。 嗯 嗯，所以在你就是做这个露台的搭建阳光房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考虑到。 嗯， 好。但其实你看弄一个那个就像好多电影里似的，这个主人公一起床、 嗯、 啊边走啪一摁那帘儿咔咔咔一个一个全开了。就感觉特别智能化这个生活。 对，就像那个马代 啊， 马代那儿很多那种比如说那种 villa 的那种房子、水上屋， 对， 都是主卧面海的， 嗯、 啊、 嗯，然后床头有个遥控器啪一摇，哦，床帘开了，哦，你就看吧，你都觉得哦这蓝的晃眼， 是， 对对对， 你就像万一出故障、嗯、正开一开咔咔咔卡到一半了。 换房 所以合适的高度就是很重要。 对对，嗯、那除了封这个阳台以外，那还能在里头有什么设计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会有两种做法哈，有的人就说哎我干脆全都露着吧， 就是变成一个纯粹的露台，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练练瑜伽什么的。 对， 有的人想我全封上吧，这样的话我把它空间最大化。其实不妨换一种思路啊，就是我可以，比如说，当然这个是要在你的面积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是有40平米的露台，你也可以考虑，比如说我辟出20平米或者15平米，它是变作阳光房的部分，然后有大概20来平米是变作露台的部分。那因为你比如说你可以有露台的感觉，又有阳光放的感觉，就把两者结合到一起，也不失为一种思路。 对对对，哎，那你建议就是楼顶的这个平台的地面，可以铺设什么？铺设木头的好吗？ 如果是露台的话，木头它就是脚感比较好。但是呢就是年头久了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松动，就是你要时常去更新它或者去养护它。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木料，因为通常市面上我们买的那种100-200一平米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公园里常常见到的那种户外伐木木，它是比较容易坏的，有更好一点但是它价格更高啊，稳定性会比较好。假设你是用木头，告诉你它会其实有不同价位和不同这个质量的。那如果是老人的话，我觉得他们绝大部分从喜好上会选择就是有防滑功能的这些户外用的砖，也是样式非常的多，也可以考虑。对， 因为砖我看过有比如说将近1平米一块的那种大的， 对 啊，也有切分成很小的那种小方块的。 对对对， 其实这些无论是大还是小其实无所谓吧。 如果你是小的空间，还是建议用规格比较小的这个砖来做这个铺贴。如果是大的空间的话，其实也不怎么建议用大的，因为露台你通常会把它设计的比较休闲哈，你这个大砖儿可能铺不了几块就 明白， 对， 就设计就浪费了。 对，而且通常我在市面上看到，比如说规格在1米左右的这种砖儿，很少有复古面的。小一点的600的可能也有。但是露台的话绝大部分应该都是用450，或者说一些超长规格的，比如我是6边形的，或者说我是这个什么250×100几的这种小规格的，它可能比较富于变化。 好，最后一个问题，露台在铺砖之前，无论你是搭成阳光房也好，还是让它全都露出来也好，你建议露台也要做防水吗？ 哇，这个太重要了。无论因为比如说你是，当然开发商原先做好的那种不在咱们讨论的这个范围内啊。那如果你是比如说新搭建的阳光房，或者说纯露台，它的防水是最重要的。因为比如你想想，你要是新搭的这个阳光房回头漏水了，是不是得散到你邻居家去？他得来找你。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关键的就跟阳台一样，就是窗新搭建的这个玻璃窗和这个你衔接的墙面是最容易出现漏水问题的。要做好它的密闭。 好。 得，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拜年了是吗？ 瞧给你急的。 我就等着这跟大家好好说道。 是的是的是。那先让柯说呗。 我说呀，我想把那个旺旺旺贯彻到底。那个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行大运啊，大家其实最想祝福的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吧。这个最重要了。 是的是的是的。哎，明天过节会给家里哥哥姐姐们的孩子发红包吗？ 哎，早就准备好了。 好啊，那我也说吧，那在此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当中，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呢就是事事顺心，大吉大利。我觉得这些真的跟平平安一样，虽然说的很质朴，但是都是最实在的。 对， 我说祝大家发大财，就那是想什么都能成。 这个有点虚， 是 真的 啊。那我 所以我们把虚的留给浩洋说。 我也不虚，家和万事兴 是、 嗯、就是咱们做了这么多跟家有关的这些东西，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家里边都能够开开心心快乐。 对对对 对， 因为家被很多人都誉为比如说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啊，是一个值得你留恋的地方啊、 嗯、 包括你看家乡对吧， 对， 也是说一说乡愁就这些都是跟家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家一定是最温暖的地方。 是， 所以我就嗯， 我想有一个地方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哎，对对对对对，好啊好。而且今天也是年轻人可能都觉得应该小庆祝的一个小节日，对吧？ 啊、 哎，我们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是的哈、嗯。北京时间14:55啊，今天的住在八七六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我们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不过在此呢我们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组的所有的成员祝大家节日快乐，而且在此呢也感谢这一个来月时间所有我们的嘉宾谢谢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是，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大年初七那个时候我们会回来继续直播，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嗯、 谢谢，也谢谢这个胡科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是，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嗯、 今儿没错 啊、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年后见了， 初七见。 初七见。 我这么爱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静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这么爱就是你，就是你。紧紧拥入怀里，哄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